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过年好，我是王风尘。我参与了诵读小站的春节特别策划《书里的年味儿》。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除夕晚上我们要守岁。除夕守岁是我国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从除夕的晚上，人们不睡觉，守过子时，一直守到大年初一天亮，这就叫守岁。守岁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守岁记载于西晋周楚的《风土志》。守岁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美好希望之意。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熬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古时候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是为了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那年轻人守岁呢，在古时候的意义就更伟大了，那是为了延长自己父母的寿命，必须守岁。所以啊，各位，为了我们老爹老娘能够长命百岁，咱们做儿女的在大年三十晚上说什么也不能睡，也得守住岁。其实啊，现在社会要守过去12点去，守到天明太容易了。现在人的娱乐项目太多了，在古代可不行，没什么娱乐项目，平常晚上7点来钟就把灯吹了，上炕睡觉了，看什么电视，听什么收音机，看什么歌舞，上哪看去，根本就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平常早睡养成习惯了，自然到了年三十这天晚上就格外难熬。所以年三十守岁俗称熬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液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情画意电波相会，笔酣墨唱千古文章。文艺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赵亮，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有两位尊贵的客人啊，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水利策划人小强，我今天已经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哈，已经着急说话了啊。那今天我们又请出哪位老师跟我们一起打开这扇文化之门呢？那就是北京画院著名画家季清源老师，欢迎您，季老师。 谢谢你，谢谢你。各位听众，大家好。 季老师，我先问一个问题哈，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广播电台啊，这个作为国家的媒体，我们有一个任务，或者说有一种责任，就是推广普通话啊。我们知道这个“季”这个字儿，在做姓氏的时候，反正我看字典啊，都说是读“几”是吧？读这个赏声 对 啊。 对。 那但是你看，我们随着这个电视剧也好，这传播也好，这个人物故事也比较丰富。老百姓啊，这读熟悉了，一般就读成记了啊。 对。 再盯着他说你得读几，他往往他心里他别扭，不顺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您是作为这个纪晓岚先生的六世孙是吧？ 对， 我这说法准确吧？ 对 啊，想问问您，您这个家里人一般是怎么念？对这事儿是不是特别在意？ 其实对这个发音呢，我们作为家里从小这么发音吧，一般没有什么太大在意。但是这个要是按照这个字典查哈，一定要发几的声音。 那您小时候，比如说您家里边是，叫您几还是 一般就是念几了， 就念几 啊？你要念几吧，好像感觉有点别扭，有点生疏的 生疏 啊， 是不是？ 因为你要查字典较真，那是念几。 对， 等于现在约定俗成都是念几了。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把这个话说在前面，因为我们有规定哈，别以为我们念错了啊。我们是按照这个，就算是一个约定俗成吧。那今天这个我们请来季老师啊，还有我们选题策划人小强，其实二位今天是约好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但是我们要说起您二位还真有缘啊。就在前不久有一次偶遇。 对 偶遇相逢，这个地方也是特别的有文化味道啊。 因为小强啊跟我说过啊，他说过一几天做一个节目，关于这个老画家画展的这个作品的事儿。说正好中国美术馆我也知道，正好展出一个很重要的画展。 这叫美在新时代。 美在新时代。都是表现这个这些老画家，基本黄宾虹啊、李可染呐、这个叶浅鱼啊、这个包括齐白石啊、吴昌石、这任邦年等等这些大画家，近代 从晚清一直到这个 民国， 然后到这个 解放以后，新中国以后啊。那么就这些画家是我们中国美术史上是非常重量级大画家。我呢听到他这个消息，因为我这个展览我也知道，我说正好我也要去。后来我说，做节目之前呢，我务必要去美术馆看一眼。结果一上了五楼以后，正在我刚进门的时候，看见他们两个人在那站着。哎，我说正好我们打个招呼。哎，正好， 因为我那天呢是有任务，我是去做采访。我呢，采访其实我基本那个展示已经看完了，我想去另外一个展示。正好在这个时候就面对面就跟季老师撞上了，因为我觉得特别巧，特别偶遇。 所以我们今天呀，首先来说说这个展览啊。那么如果您呢之前是没有机会到这个展览，或者说现在也不方便，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您也听着了啊。我们请来了季先生啊，还有小强，二位呢可以跟我们今天一起聊聊书画这个展览，以及还有当中有趣的故事。好啊，接下来我们先听一段吧。这个小强真是不容易哈、啊。展览当天是很早很早就到了这个现场了啊。 对大家听一下咱这采访的。 哎，来听听他遇到了哪些人啊？他们都是来看这次展览的。 您是大学生是吗？ 是那个美术学专业，然后就那个书法和国画主修的那种。 今天正好放假，然后就来看。 现在我是在中国美术馆门前，现在是2017年12月31号的早晨8:50。这里呢，大概已经有了二三十人在排队吧。早晨还是比较凉的，大概气温呢应该是在-5-6度的样子，站一会儿还是感觉比较寒冷的。您好，这位女士，看到您这在排队了，您主要想看哪个展览啊？ 来看那个美在新时代这个精品画展，还有那个书法展。从小就喜欢书法，然后又学过，就是想来看看，这不好多这个名人啊。 齐白石啊，张大千，难得就过来看一看了。 现在已经开始领票了，大概现在门口呢有个四五十人的样子。 拿身份证的来这边领票。 有包的你先把包摘下来。 哎，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啊，这个小强是很早就到了展览的现场啊，然后当时还没开始呢，已经很多人了，是吧？ 对，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今天挺冷的，其实。 那这次展览是有这个，据说很多人都是奔着齐白石先生这个多幅佳作去的，是吧？他的作品还是深受大家的这个喜爱， 对对对， 是吧？ 我觉得。季老师过去给我讲了半天这个齐白石这幅荔枝图，哎呦，我觉得就本来我看只是觉得有一种画意哈，但季老师讲完之后，我觉得这白石老人，哎呀，这你让还让季老师说 吧。这幅荔枝图啊，那个像白石先生啊，他这个画荔枝图也很多，就是构图啊不太一样。这次我看到的这张画我好像没见过。是一张好像是六尺纸这么大的， 对，很大， 挺大的啊。这张画的感觉呢，就是很静，心里很静。他用的墨色啊，一点也不躁动，比较淡。他以比如像枝条啊，他用淡墨，但是淡墨画上去以后，它不囊，这个没有那个水囊的感觉，而且是笔笔见笔，很虽然是很淡，但是它显得非常苍润那种感觉。说这个点来讲，掌握这个水分呢、啊，跟墨色的关系啊，包括跟纸的这种关系啊，老爷子真是太有经验了，太有经验了。所以弄出来以后啊，他这画有一种静气。你说全画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基本就是枝条、叶子还有那个果儿，在里边显得特别突出。 其实我估计可能很多的听众啊，不太知道为什么就是白石老师要画荔枝，其实荔枝也是有寓意的。 荔枝啊，它主要就是大吉大利的感觉，因为过去都是跟鸡在一起。他老爷子特别喜欢用跟这个大公鸡啊，包括荔枝啊，啊鸡大吉，利呢就是利，大吉大利。 其实就借着这个 很 谐音， 很谐音，很吉祥那种感觉。 这也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这个 对、 这个、 对、 啊、 对，就是这个传统文人呢、啊，他有时候借着这个物啊寄情。这是跟作诗一样，借物寄情，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讲道理，他就是完全是用一种形象的东西啊，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愿，吉利，这大家伙都老百姓都非常喜欢这些东西的，是吧？他表现在画上面。 好，那继续。 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在采访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这个很多人他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听一下当时的采访？我觉得这个朋友确实也是很执着，并对这个幅画也说了很多他的感觉。 好，就是一位美术工作者哈，好像是来自西安，我们来听一听。 具体其实对这个画我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因为他的作品特别多嘛。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是齐白石，还有一个是吴昌硕，他们有几个大家，就是说画这种花鸟画的时候，他的画幅度特别大。一般来说，画花鸟是不是不容易画得很大，是吧？会显得拘谨一些。但是他们这个，我就感觉特别的放得开啊，这是他的一个，我觉得是应该一个最大的特点嘛。然后这个老人，他就是年纪到了很大的时候，他画的这个东西的精气神。都能表现得特别好，因为一般的人来说到了年纪比较大了，他那个眼神是不是不是很好了，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功夫啊，他的各方面的化学方面的修养啊，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所以会随意画两笔，我们都感觉达到了一种那种很神很意的一种境界。所以我说的那个意是指的那个飘逸的意，就是有的讲这个画画的时候是奇品描品啊，就是说一些小技巧啊用得非常好，可能那种我们把它称为奇品。那有一些就是整个境界都到达了非常高的，就是那个飘逸的逸，到达了那样的一种境界。这个逸品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叫做倪瓒吧，就说别人都把他的画称为那种，我的感觉我觉得齐老的画应该说到晚年能够到达那样一个境界。 哎，刚才我们又听了一段小小采访啊，这个是一位美术工作者啊，也是到了这个画展，他的一番感悟。我听说，季先生，您跟齐家还有亲戚关系， 是 吧？ 我们季家，我爷爷跟齐白石先生是亲家， 哦， 齐良直先生是我的二姑父。 哎呦，那是相当近的这关系了啊！那我觉得这个真是来着了啊！泛泛而谈的我们不听了，听您给我们讲讲啊，齐白石先生他这有趣的故事。 齐白石先生啊，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画家，有民族感的一个画家啊。 所以你看他在过去吧，他有些事情啊，就是在过去那个对的日本人哈，他比如说要求他画画是吧，他总是不是那么特别痛快， 嗯，有民族气节， 哎，有民族气节， 嗯， 是吧？我讲一个故事哈，比如说他画螃蟹，当时占领北京的有一个日本军官叫土肥原，是吧？ 嗯， 他就找到这个大汉奸郝鹏举啊，怎么想得到一张齐老的一张作品螃蟹？白石老人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比较贫穷啊，这个经常下河打鱼摸虾维持生活。 嗯， 那么有一次在河中啊，这个翻螃蟹时候，齐白石先生被一个大螃蟹夹伤了右手食指啊，这个食指感染中毒，差点危及生命，是吧？这很危险的一件事。后来他诅咒不画螃蟹， 嗯， 他说不怕螃蟹，你要我螃蟹我不画，是吧？后来这个土肥原听了以后就高兴了，为什么高兴呢？他说这个时候给齐白石出了个难题啊，非要他画螃蟹不可啊， 坏， 哎，这个太坏啊，这个坏。后来这个有个叫渡边的，他所谓领旨吧，领的土肥原的这意思啊，就是第三次登门啊，要齐白石作画，是吧？并指定要画螃蟹 啊， 嗯。后来这个齐白石先生同意了，就是画了有一个横行的大螃蟹啊， 嗯， 就跃然纸上， 嗯， 旁边还提了一个诗啊， 嗯， 四句的，他说张牙舞爪弄英姿，钻研入沙水中直， 嗯， 啊。这个渔人奋起一天网， 嗯， 看你横行几到几时，嗯，骂上了这暗讽是不是 、啊啊， 说人家写的是螃蟹又没指名道姓，渡， 嗯， 边又不好发作啊， 嗯， 所以杀鸡要决定要把这个老爷子给干掉啊， 嗯， 所以就是多么什么啊， 嗯， 所以万万没想到土肥原呢，他不仅没发火，他反而哈哈大笑， 嗯， 他说我就横行天下，看你齐白石又能拿我奈何？这个后来土肥原也说是老爷子也不好杀， 嗯， 是吧？这个说不过去啊， 嗯， 所以这事就罢了。 嗯， 后来郭沫若先生啊， 嗯， 对这个齐白石先生这个举动啊，他高度称赞。 嗯， 他做了一个诗啊，有那么两句，就是齐对妙画诸日寇，大师美名传千秋。 哦， 齐白石的这个郭沫若先生做的这首诗 啊， 是吧？ 这就画螃蟹的故事， 螃蟹的事儿给是， 啊， 挖苦日本人一段， 哎， 啊，这个也挺解气的，啊。 嗯，我们知道季先生，您是师承于著名的国画大师，也是著名的美术教育家蒋兆和先生， 对 对吧？ 对对 啊， 对，是这样。这个蒋先生呢，是我的恩师啊， 嗯， 我算他的入室弟子。 哦，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先，因为他的大女儿是我父亲的学生，曾经是，还有这层关系呢，特别巧啊。 嗯， 我们又共同住在一个楼里边， 哦， 太巧了， 很 幸 运 啊。对，蒋先生啊，这老先生他平常沉默寡言，不大爱说话。 嗯， 你比如假如你要到他家去啊，聊个天，他几句话就没什么话了。 嗯， 我每次我拿着我的画速写习作，请老先生给指教，他是滔滔不绝。 哦， 因为老先生我每次去他身体又不好， 啊， 每次都好像似乎是在床上半躺的那种感觉， 嗯， 哎，所以我不敢打搅他时间太长， 嗯， 我就每次我都是讲完之后呢，我就主动告辞， 嗯， 反正我跟人说我的每幅画每幅速写好像几乎都是蒋先生给看过。 其实咱们这个蒋先生待会儿还要再说哈，咱们我觉得可以先还是说到这画展。这个我去看，并且我前期就是准备一些资料，我看到就是这个画展呢，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啊，等于是当年老舍先生的旧藏，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由舒乙先生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 我们其实平常对于老舍先生，我们这个普通的听众啊，我们都很熟悉他的这个很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其实我们很少有人知道老舍先生是一位书画迷啊， 是 吧？ 对于这个书画特别特别痴迷。 他跟美术界啊，嗯，甚至包括跟齐白石先生、蒋兆和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书画界，他交往很多。 嗯， 特别是齐白石先生，甚至是交往特别多。 因为这个蝴蝶精先生也是齐白石的， 嗯， 对，也是 很著名的女弟子。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 其实据我所知，好像齐白石先生。有一幅经典作品啊， 嗯， 蛙声十里出清泉，这幅画还是跟老舍先生有点关系是吧？这段故事得听季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因为老舍先生跟齐白石有时候买画吧，锁画吧，他都出题。 哦， 先出题。 哎，你比如他什么题呢？你比如刚才您说那个就是蛙声十里 应该是出山泉， 应该是出山泉。 这个句、这句诗呢，不是老舍先生做的，他这个诗句是清朝一个诗人叫查初白做诗句当中一句，就是"蛙声十里出山泉"，这个给这么个题目让创作一张画，老爷子就是也是挺费脑子的啊，想了好些天，三天三夜就一直就没有怎么好，就一直想这个怎么把这个画画按照这个主题啊，这要求啊画好。 您这个文字 您这文字说的是很形象，但我具体把它落实，确实得费一番功夫啊。 对，后来这个齐老呢，就在一张比较长的，我理解应该是四尺对开竖着裁啊，一张长长的一张纸上啊。用胶墨啊画了两壁的山涧，中间是这个泉水，有流水，用的淡墨线条画了流水， 出清泉。 对，远方呢用石青啊点了几个山头，在远处有那个绿色的、青色的，这个水里边啊，它画着六颗小蝌蚪，顺着水就下来了。 没有画青蛙， 没有画青蛙，没有画大青蛙，是吧？实际青蛙在山那边呢，虽然没看到这青蛙。但是蛙声啊随着山涧呢飘了十里过来了，我们通过蝌蚪似乎听到了青蛙的叫声，是吧？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说白石老人晚年的一个代表作。 对， 这实际上是 他是91岁的时候画的。 对， 这个思维，这个 91岁高龄， 所以我觉得因为白石老人呢，他为什么画这么好，构思这么好，我觉得他懂诗。诗什么呢？诗就不要漏，要藏， 要藏， 要似与不似，是吧？要以物寄情， 它有一种情境， 情 境的这种， 不是直白的表现。所以这就是妙画老画师的妙笔。 虽然我是画在纸上了，但是我仍然给你一份想象的空间， 想象的空间。 刚才那个季老师也讲了，这个他的这个恩师，这个蒋兆和先生有一幅特别著名的、特别大幅的一个画，叫《流民图》。 流民图，你看我这外行，我都懂啊。 这《流民图》啊，是一部在可以说啊。是蒋先生的代表作， 代表作。 对， 他创作于1943年的大概是10月份左右。当时是在画完以后是在太庙展出。结果刚展出半天就被日本宪兵队给撤展了。不让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日本人觉得他是丑化了日本形象。为什么呢？就是说敌占区啊。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他们好像喜欢这种粉饰太平的样子， 对，所以后来就撤展了。撤展我就觉得这幅画本身的确就是个爱国主义的作品， 没错 啊。大概是在2013年、2014年吧，我们又在太庙原地儿又举办了一个纪念这张画在展出 啊， 多少多少周年，非常有 意义。其实我觉得哈，你说一幅画哈，在这个太庙也好，在美术馆展也好，这些这个地点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都可以嘛，就是很大的场所。 对， 但是有一个地方这幅画曾经展示过，大家可能绝对想不到，在哪儿呢？在季老师家里面。 对，这个是这样哈，就是大概是在1981年左右啊。我们画院周思聪老师啊跟我说，说小季，咱们能不能画院人物画家看一看，观摩一下蒋先生这幅画 《 流民图》，因为这幅画当时在蒋先生家里存着。后来我说那我试试跟蒋先生提一提，看看能不能后来我就真是斗胆呐、就跟蒋先生提出这要求来。 因为等于蒋先生也一直掩饰。 从 老留着， 这保留一直珍藏在家里边啊，所以从来外人就是除了印刷品，这都见不到的。 那你看，还是季老师， 所以后来这幅画很大， 我听出来了，老师很偏爱您。 后来我去跟蒋老提出的要求，蒋老很快就同意说可以，然后安排时间，因为那个画还得找出来，还得打扫卫生， 特别大。 大概 知道它原作有30米是吧？ 20将近30米， 将近三十米， 这还是一半。那一半丢失了，这一半是，其实这一半是最精彩的，这一半非常精，就是中国美术馆收藏这个。过一段时间，后来这个蒋老呢派他的儿子蒋代明来叫我说，某某某天星期日吧，你们画家可以来看了，这样呢安排哪儿呢？后来他们家也特别挤，我们家虽然挤吧，但是多少把家具搬一下啊，腾出一面墙来，就决定在我们家那边看。就是当然看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震撼。我没见过这张画，真的没见过， 以前没有见过， 以前没见过啊。所以我觉得这张画

直到烟雨，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影中相来兮，画出天和地。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影中相来兮，画出天和地，画出天和地。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